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郑老师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低血压的调理。那低血压的标准就是高压是90以下，低压是60以下，那处于这个状态阶段就属于低血压的范畴。实际上低血压会出现很多的症状，头昏，一天到晚这头昏昏的，眼花，看不清东西，心慌气短，尤其是走路的时候，爬楼的时候，这心慌气短更为明显。这个低血压它会分成急性发作和慢性发作。急性发作，突然一下天旋地转，眼前发黑，浑身冒汗，甚至是瘫软在地上，这就是急性发作。慢性发作呢，就是刚才指的头晕眼花，心慌气短。实际上我们说低血压它是一种影响全身的一种症状，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并不表现在局部，它还会表现在全身没劲儿，四肢发凉，没有食欲，实际上这些都是全身的症状，那也就是说它的影响的范围波及到了人的全身。为什么波及到全身呢？是因为这个血的压力全身都会体现出来，所以当血压一低，循环的功能就会减退，循环功能一减退以后，脏腑组织器官四肢百骸甚至是每一个细胞都需要靠血压，血有压力才能够正常的循环，而带来养料，带来氧气。那现在这个环节出现了问题，脏腑功能也好，四肢百骸也好，每一个细胞也好，都得不到相应的养料氧气，它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所以这个症状是全身性的。而在长时间的低血压的状态当中，很多人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反应，就是频繁的打哈欠。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很困倦，或者一个人早上起来没睡醒，他会出现频繁的打哈欠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如果说得到了适当的休息，这个症状基本上就消除了，因为它只是一个睡眠不足困倦的一种反应。但是低血压的人则不然，低血压的人即使是延长了睡眠的时间，早晨起来以后仍然会出现频繁打哈欠这种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一直在持续。当人体内部缺血缺氧的时候，人体会主动的通过打哈欠来多吸入一些氧气，这样呢就能够暂时缓解一下。那也就是说打哈欠预示着身体内部尤其是大脑的功能缺血缺氧。那如果短期内缺血缺氧，它是可以通过这种自救的方式来弥补一下，如果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就会给身体内部造成损伤。什么样的损伤呢？医学研究已经证明了，频繁的打哈欠是人体大脑缺血缺氧是一个中风的先兆。那我们都知道中风就是脑血管疾病，由于长期的大脑里面缺血缺氧，所以导致了缺血性的脑中风，而之前的前驱表现就是频繁的打哈欠，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遇到了这种现象就应该引起警惕。那实际上这跟血压过低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血压实际上它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它是一种动力，它是一种生命力。这种动力如果是在全身，它会表现出精力和体力旺盛，那如果是在血压方面，它会表现出一个血压的适度，高压低压比例合适。那我们都知道水压和电压这是生活当中用的比较多的。水压的体现，我住楼房，在楼房的顶层一开水管子，这儿还有水能流出来，那就说明是水压在发挥作用。那电压呢，在很远的地方一开灯，这灯都能亮，这就说明电压在发挥作用。而当水压电压不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顶层的居民一开这个自来水管，水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说明什么呢？说明水压不足了。那电呢， 也是，这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说明什么呢？电压不够了。那当人体的血压不足的时候，血液无法达到正常的循环，无法给每个脏腑组织器官每个细胞输送到足够的养料氧气，从而就出现了慢性的缺血缺氧。而恰恰这个发生的部位是在人的大脑，是在人的一个关键的部位，所以就出现了头昏眼花，这些还是轻的，再往严重的发展，大脑长期的缺血缺氧不足以维持自身的正常的状态，就出现了缺血性的脑中风。所以这其中血压过低是一个关键的环节。那怎么去改变这种状态呢？首先我们要找到这个人出现血压过低的源头。血压是哪来的呢？人的身体的内部有一种生命力，有一种动力，有一种压力，保证着血压的正常状态。就像楼房里的水泵一样，水泵出来的压力保证了水的正常的循环。好，水泵的位置在哪儿呢？在底下。那在人的身体当中，五脏当中最低的是人的肾脏的功能。别看它位置低，但是它的功能可以达到高高在上。那也就是说，肾中有一种动力，有一种生命力，有一种能量，它可以推动气血的运行，一直推动到人的头面。这样呢，人就不容易出现头晕眼花，就是因为动力如果充足的话，它可以把气血循环推送到人体的末梢，那也就是说四肢也不会因为血压过低而出现冰凉了，全身也不会因为血压过低而出现浑身没劲儿了。当然这个是正常的一种状态，古人早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黄帝内经》把肾说成是五脏六腑之根本，就是因为它给五脏六腑来提供动力。而中医的经典《难经》更直接指出肾兼动气，那也就是说肾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肾阴，一部分是肾阳，肾阳主管温暖，肾阴主管滋润，而这两部分互相发生作用，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能量。这就像肾阳就是火，肾阴就是水，当你把水往火上一浇，突然会出现一股能量，就是水蒸气，噗的一下往上冲。实际上在人体的肾当中就有着一种肾阴和肾阳共同组成的一种能量，难经叫肾兼动气。有了肾兼动气，就有了动力，就有了压力，就有了生命力。生命力体现在精力体力充沛，动力体现在脏腑功能能够正常的运转，压力就体现在它能维持正常的气血的循环。而当这个动力减少的时候，什么时候减少呢？体弱多病的时候，人处于老年人的状态的时候，日渐衰弱，那这个时候动力就开始减弱了。动力一减弱了，在全身来讲就没劲儿，在脏腑来讲就功能减退，在气血循环来讲就循环功能变差。循环功能一差，末梢去不了了，手脚就开始凉，头面去不了了，就开始出现眩晕眼花种种表现。这个一切都是由于动力不足导致血压偏低，进而影响了循环所出现的一系列的表现。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状态，就要把肾兼动气给它修复好，让它重新充足起来。它的充足带来了生命力，带来了精力和体力，带来了正常的循环的动力。所以应用补肾的办法完全可以改变血压过低，增加人的生命力，增加人的精力体力，增加肾兼动气。那很多人都熟悉补肾可以解决高血压，那补肾为什么同样可以解决低血压呢？原因并不神秘，因为中医学着眼的并不是直接去降压，直接去升压，不是说高血压了直接给你降，低血压了直接给你升，都不是。中医是致力于去修复人体调节血压的能力， 那也就是说人的身体当中有一种能够调节血压、控制血压的能力。我们看胎儿生下来为什么血压正常呢？那就是说他是带着这种能够调节血压的能力出生的，而这种能力能够控制住高压别太高、低压别太低，两个压的压差不要太大。那在一般的情况下，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在他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他都控制得很好。可是当人紧张啊、疲劳啊、衰弱啊等等状态的影响的时候，他就失控了。那也就是说他自己不会调控血压了，所以就导致了血压过高，或者血压过低，或者血压不稳等等情况就全来了。所以明白这个道理，您就知道需要及时的把自身调控血压的功能修复好，而这个功能恰恰就是人的肾的功能。所以这个在医学上叫双向调节，也就是说通过修复调节系统，不会因为说血压过高我现在给你修复好了就逐渐降低了，降到正常了以后它不会再降了，是因为它调的是修复系统，并不是直接去降压。升压的道理也一样，给你升到正常值了就不会再往上升了，因为它不是直接升，它是调控的人的自我控制能力。所以补肾恰恰能够有效的帮助人增加生命力，增加肾的动力，从而有效的改变低血压所出现的长期缺血缺氧的不良状态。那如何做到有效的补肾呢？因为现在面临着是生命的动力不足了，所以遇到这种肾虚的严重的程度，就要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和植物类的中草药互相搭配，这样呢保证补益的力度充足，这样呢保证补益的全面周到。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养肾护肾方面功效明显优于普通的中草药，是因为它含有更多的养肾护肾所需要的精微物质，是因为它本身具有好吸收的优势，是因为它能够更持久的达到补肾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之上再配合草木之品，这样就能更全面更周到的维护住肾功能，提高肾的功能。当肾得到了有效的补充以后，肾的动力会越来越足，当肾的动力足了，就跟给电池充了电了，这个时候它能够保证生命的能量的充足，这个时候它能保证脏腑的正常功能的运转，这个时候它能够保证气血的正常的循环。气血一旦得到了动力，能够正常循环了，循环到人体的末梢，这个时候手脚会暖起来，循环到人的头面，这个时候呢由原来的面色苍白变得面色能够逐渐红润起来，而原来的头晕眼花心慌气短这些缺气血的这些表现，随着循环的改变，这些症状才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这一切都来自于下面好的肾功能是前提，而血肉有情之品补益肾功能能够更明显的见到这种效果。所以希望这种安全有效的解决措施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改变低血压这种不良状态。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别定于元月20号至2月5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以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细情况拨打电话6617-8400 6617-8400 6618-7778 6618-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 各位听众好，今天呢，想谈一个话题呀、啊，年轻人、中年人呢也应该注意啊养生。所以呢，咱们说这个好像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很关心自己的健康，希望自己养生能够延年益寿。实际上，这个养生啊，不光是老年人应该注意的，而且呢，很多的年轻朋友、中年朋友啊，也应该啊注意到这个养生。这个养生是您一辈子的事儿。可是往往年轻人、中年人呢，觉得自己健康呢很好，强壮的身体没有必要啊注意这个养生跟保健，其实不然的。为什么呢？有几个方面，我想跟您说一下。首先，年轻人、中年人应该少啊宵夜。很多年轻人呢都有吃宵夜的习惯，这跟健康养生的这个理念呢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吃宵夜会导致腹部啊太饱，你吃宵夜嘛，等于你多吃了东西了，腹部太饱是胃肠道呢在夜间呢得不到休息，加重了胃肠道的负担，胃不和，这卧不安，所以必然影响到睡眠，出现呢难以入睡啊，睡眠可能不稳呢，这些一旦这样的话，容易引起啊咱们免疫系统功能下降。还有一个问题，你不是年轻吗？这个时候呢就要经常的吃宵夜的话，还容易自己表现出来呀、啊、早衰。经常吃宵夜使得体内的脂肪堆积，腹部变大，身材啊肥胖变形。宵夜导致的肥胖啊可能会诱发各种的心血管疾病，血液粘稠度啊升高，血脂升高，血糖升高，血压升高。所以说实在的，你要是从健康养生的这个理念来说，那就不能吃宵夜。吃宵夜是对于整个健康养生理念完全是一个背道而驰的一个方法。第二方面，中年人、年轻人，您还是啊，就是要少熬夜。当然呢，本身工作需要短期的，咱们呢就得好好干一下。可是呢，本来呀，你白天的工作节奏就紧张，你又自己的夜生活呀就那么丰富，遇弱到每天深更半夜，那您这个时候睡眠的时间呢必然是越来越少。那年轻人呢，一开始是因为你呀是身体呀这个强壮，体力好，哎，肆无忌惮的，这就叫透支健康了。俗话说呀，熬夜是相当于对身体进行反复的煎煮，煎煮人体的精气神，使得体内的各个脏腑啊不能够很好的休息。长期下来的话，那必然的就会导致人体的气血不畅，阴阳失调，正气越来越弱，一直出现了你表现出来脸色是灰暗的，黑眼圈，长皱纹，长斑，记忆力下降，情绪啊容易失常，视力减退，这就整个就使得人的健康呢处在呀比别人正常的状况你的第一个两三档次呢，这样增加了患心脑血管的疾病，还容易出现细胞病变的风险。所以呢，咱们还是应该遵照呢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一个自然的规律，尽量的减少啊通宵达旦的这个预热的活动。你当时候是很开心的，情绪上啊就说我是为了要减轻压力，可是最后呢实际背后呢是造成了您整个的免疫系统功能的下降。现在我们都知道好多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 90% 以上都是跟自身的免疫系统功能低啊有关系。所以说你熬夜通宵杂宵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预热的话，最后造成的直接就对于你的健康的一个透支，健康的危害。另外呢，咱们还要说年轻人呢不能够多浮躁，要少浮躁。年轻人呢 忍不住寂寞，受不了诱惑，体质呢又属多阳少阴的心，气血充盈，如果躁动太多，就会啊阳源呢于外，导致生机啊孽乱，容易引起啊阳偏顺的一个疾病的症状，脸红目赤，心力失常。年轻人呢，这个养生保健呢，咱们就应该注意到啊，少浮躁，要做到《黄帝内经》中间所说的恬淡虚无，精神呢内守。年轻人要把心态呀放平和，为了后半生创造好一个健康的基础，这完全是靠你自己了。不要呢被喜怒哀乐啊这个情志啊所伤，有效的来控制住自己的亢奋的阳气，掌控自己的健康。往往年轻人呢工作中间逞强，工作的时候呢从来不说自己不能做，再多累的话硬着头皮去完成，甚至有些女性呢还要跟男性比，因为实际上你的心理生理上头呢都是不一样的。好多女性呢甚至在生理期的时候也要火里来水里去，那么不注意一些自己的健康。还有很多年轻朋友喝酒，酒桌上呢更不用说，要相互的拼酒，那这合适吗？这不合适。所以最后啊逞强的对后本身就说是你表面上好像没什么，可是实际上呢这些逞强的因素啊是埋下了一个病根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咱们往往啊年轻人中年人都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间呢，你就破坏了毁坏了健康。那么年轻人呢所以更应该啊自知之明，咱们要知道养生不是到了老年人啊，我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我需要养生，养生是咱们从陆地从你母胎中间陆地掉下来以后你就自己应该自己控制。所以咱们说要使自己身体好，你身体好了国家才能强，这样的话呢咱们呢说实在这个社会啊才能够啊更健康。那么这是联系到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注意的一个状况。也再介绍一个，比如说拿睡眠来说，你不是要预露吗？你说那必然是睡眠少了吗？睡眠不好必然是影响大脑的健康，晚上睡不好觉会让人的心情不好，睡眠不足使得我们体内的皮质层的水平啊就上升了，而皮质层呢又称之为压力的荷尔蒙，就说压力的激素了，其水平上升会明显的提升个体所感受到的一个压力，就使得人呢变得情绪不稳定，易怒易激怒，长期的睡眠不足还会引起啊引发焦虑抑郁以及其他的情绪或者心理上头出现障碍，长期睡不好会影响到大脑的健康，神经系统中间的胶质细胞跟大脑的健康呢运转关系啊很密切，大脑在清醒和睡眠状态下的差异啊就很大的，清醒的时候大脑呢就像一个繁忙的一个机场，各种信息啊从这个神经元呢传递到那个神经元，这些活动呢使得脑细胞啊就膨胀，直到转居了这个 86% 的颅内的体积的话，这个时候胶质细胞呢只能尽量的缩小以腾出这个空间，但是随着呢日光的减少，脑细胞慢慢的变得不活跃了，睡眠中间的脑细胞啊是开始收缩的，脊髓中间的液体就我们的脑脊液啊就开始啊进入到颅腔来回的冲刷这个胶质细胞，这个时候起到一个重要的这个润滑的作用，将大脑内的垃圾全部冲走，睡眠不足使得大脑清理这些垃圾的效率就偏低，致使脑内的淀粉状的蛋白质啊积蓄更多，就成了淀粉状的这个蛋白质量太多了，容易患上 怎么说了，到老了，你现在不知道，到老了就容易患上老年性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另外，大脑在得不到休息的时候，就需要消耗能量，而制造能量的过程，就是产生了更多的自由基的过程。但你没办法，你体内就是这么一部生化生理的机器，你要能量多，就造成的后果是产生更多的自由基。所以呢，咱们说在睡眠时间，只要睡眠时间睡眠好了，大脑才能够产生的抗氧化剂来消灭自由基。所以说你年轻的时候不懂不知道，那么将来啊，对你的健康啊必然是危害的。所以养生必然是咱们每个人都应该呀注意的这么一个问题。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人呢是慢慢变老的，所以呢神经系统啊实际上是从20多岁起大脑神经细胞就开始减少了，一直到了4岁以后递减的速度会增加，反应迟钝，性情变化，记忆和理解的能力下降，这是神经系统衰老的一个先兆的表现。所以说咱们对于啊年轻朋友中年朋友，咱们还是啊要注意自己生活方式的科学性。灵芝咱们知道是个药食同源，灵芝本身就是一个正菌。神农本草经中间呢就记着，灵芝呢主胸中极，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气，健筋骨，好颜色，久食轻生，不老延年。灵芝能够补气安神，止咳平喘，适用于体质虚弱的、气血不足的、神疲倦怠的、气短乏力的、心脾两虚的、血不养心的、造成的心神不宁的、心悸失眠的、多梦健忘的、肺虚气弱的、咳喘不一的。所以呢咱们中国人吧，祖先开始一直就是把灵芝啊归为于上品，它的排位在人参之前。本草纲目上头那么早就明确的就是记者灵芝可以明目、补肝气、安神、益精、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肝气、益胃气。所以呢还可以呢通九窍、耳聪、明目、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所以咱们说要使得自己的健康咱们能够维持在正常的状况，咱们能够啊延年益寿，那还是得在年轻的时候咱们就要注意自己的养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鲜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 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浦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